第一集，最后走的关空调。盛夏七月，头顶火轮高悬，蒸烤着人间。室内气温一度逼近40度，小食堂里冷气充足，紧闭的门窗隔绝了令人不适的高温。几张简单的餐桌上摆着统一的六菜一汤，分量大，肉量足，可大部分都没怎么动过，因为电视机里正放着欧洲杯预选赛，一双双眼睛紧巴巴地盯着屏幕。 这哎呦我去，我就说今年法国不行，今年。 刺耳的警铃声突然大响，长久不衰，穿透了这个三层建筑的每一个角落。只听撂筷子的声音噼里啪啦的响起，一屋子人整齐划一地站起身，快速而又有序地冲出门，冲下楼。领头的高大男子喊了一句： 最后走的关空调。 哎，进了，人队进球了。 人一冲而不闻，两条长腿飞快交叠，几秒钟已经冲到了楼下。一众人随后都到了车库，利落地换上自己的战斗服，一看就训练有素。值班通讯员跑到仁义面前： 仁队，长青商场5楼咖啡厅一个包间起火，出警单发你手机上了。 好，出前三辆车。 车库没有空调，库门一开，热浪扑涌而出，那阻燃隔热的战斗服穿在身上简直是自带桑拿系统，汗瞬间就下来了。众人纷纷上了车，仁义抹了一把额上的汗。 高哥，给报警员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。 是。 总队，请求长兴路派出所协助疏导交通，长兴商场附近车流量大，我怕他们看热闹阻塞道路。 仁队，咖啡厅是个跃层，有内部楼梯从4楼连到5楼，5楼没有出入口，起火包间就在5楼，火势目前没有大面积蔓延，但起火点靠近楼梯，导致5楼群众无法疏散。 跃层？这咖啡厅是不是一个叫什么一个英文的？ 对，你去过？ 哎呀，我跟我对象上周刚去过。 三句话不理你对象啊？ 嘿，哎，真的，你看啊，我对象拍了很多照片。 地面满铺的榻榻米，火灾荷载很大。 是啊，这是个最近挺火的网红咖啡厅。这边的几个隔间是专门给女生拍照的，有一些布景。这根本就不能叫包间，中间是拿那个龙骨挂的大心板，连墙都没有。 你确定？ 仁义放大了照片，只见照片里尽是一些布艺家具、窗帘、地毯等可燃物，还有电流量较大的补光灯，不过照片上看不出墙面的材质。 确定，我敲过。 火灾荷载这么大，火势肯定会蔓延得很快。4号车和战斗3班待命。 长兴商场离他们不远，实际上在他们中队12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哪里都不远，但由于天气的交通状况，消防车开了13分钟才到。车一停，仁义就跳了下来，仰头朝商场5楼看去，灰色的烟气从窗户里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，但那窗户是下开型的，出不了人，几只手伸出窗外绝望地挥舞着。派出所的人比他们先到，已经疏导好了交通，如仁义所料，过路的车辆行人都在驻足观看。商场经理满头大汗地跑到仁义面前，一脸惊恐。 哎呀，消防员同志，5楼至少有20个人。 2班升云梯，带破拆工具去窗口接人，出一只水枪掩护，1班出2只水枪，跟我从商场里进去。麻烦你带路。 哎，好，哎，这里。 经理带着他们，上了一部早已准备好的电梯， 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四楼。商场已经全部疏散，咖啡厅内弥漫着烟，但不见明火。高格带着两个战士接上了商场的消防栓。他们进了咖啡厅，见钢结构旋转楼梯的上部已被烧得发红，五楼能听到求救声。 你们两个用水枪拦截楼梯，掩护我们上楼。 是。 哎，你们不先上去喷水啊？上面全是火。 先把人救出来，直接喷水，上面的人就蒸熟了。 走，咱们上。 说完，他第一个往上冲，一班的战士们紧随其后。借着水幕的掩护，他们上了楼，脚下楼梯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有熔断的风险。巨大的热辐射扑面而来。无论出入多少次火场，无论穿着性能多么好的隔热服，燃烧所释放的几百甚至几千度的高温，永远令人类感到痛苦与恐惧。人亦感到皮肤犹如针刺，热浪从四面八方裹夹着他，令他感到皮肤滚烫，浑身暴汗。五楼浓烟弥漫，火势已经吞没了半个咖啡厅。跟他判断的差不多，这个地方可燃物太多，火势蔓延得非常快。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找到人尽量从云梯带出去。 人亦打开热成像，在火场中搜索着被困人员，屏幕上很快显示出了一个。他赶紧跑过去，见一个男人倒在地上，身上有轻度烧伤，已经因为吸入烟气而陷入了昏迷。这男人身材高壮，仁义一身装备就40多斤，他费力地拖着男人的腋下往窗口转。半途，孙定义折返回来，帮他把人抬了起来，送到了窗口。其他战士也陆续搜救到了失去行动能力的被困人员。窗户已经被二班破开，平台工作斗里挤满了人。仁义把人交给了二班的战士。 站不了更多了，下去一趟。 人队，这窗户开了，火走得更快了，我怕再叫人上来来不及啊，你们走楼梯吧。 楼梯也快不行了，你们速度快点。 是，人队。 仁义又原路返回，几人在浓烟和火海中摸索着前进，一路探到了最后一个隔间，又找到了三个受伤昏迷的人。 人队，应该没有人了。 好，那你们先走，我顺着墙再摸一圈。 人队，火顺着榻榻米往窗户那边跑了，很快就过不去了。 知道了，赶紧带人走，我马上来。 高格和孙定义等人扛着人跑向了窗户，人亦快速将几个隔间又搜了一遍。火场浓烟大，能见度极低，热成像仪很可能失误，尤其当人被东西遮挡覆盖的时候。就在仁义打算撤退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微弱的声音。在燃烧猛烈的火场机不可闻，但仁义还是听到了。 救命！ 他赶紧循声跑了回去，发现倒塌的大心板下还压着一个人。仁义用肩膀顶开大心板，把人拽了出来。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，十几岁模样，奇迹般的没有被烧伤。她虽然一团狼狈，但仍能看出眉眼十分精致。那女孩无力地半睁着眼睛，虚弱地看着仁义。仁义知道她已经快窒息了，她脱下面罩罩在了她脸上，用沉稳的声音说道： 别怕，我带你出去。 等他呼了几口空气，仁义才将面罩重新戴回自己头上，然后扛起那纤弱的身体跑出了隔间。短短两分钟的时间，火势已经追到了窗边。火这个东西，就像沙漠渴望甘露，就像野兽渴望鲜血，它疯狂地渴望氧气。当火在一个封闭空间燃烧时，只要开一个口，火就会不顾一切地往有氧气的地方奔袭。 如今火势顺着铺满地毯的日式榻榻米，将通往窗户的路完全封堵了。放眼望去，四周烈焰丛生。人一回头，见楼梯处尽管有水枪冷却，但那里靠近起火点，火势依然不小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用对讲说道： 高哥，你们都退出去了吗？ 人队，我们都退出来了，窗户这边就过不来了，走楼梯吧。 一半水枪掩护。 是 是。 楼下的两个水枪手跑上楼梯，用水势压制火势。仁义打算带人从楼梯下去，就在这时，那钢结构楼梯突然发出吱呀的刺耳声响，水枪手喊道： 仁队，楼梯不行了，好像塌了，你们赶紧下去。 话音刚落，楼梯钢架就在仁义面前轰然塌落，砸在了楼板上，整个楼板都跟着猛地一颤。 你们两个， 我没事。 我没事。 好，在下面接应。 仁义解下身上的绳索，将一头拴在最角落的没有过火的楼梯护栏上，快速打了个八字结，然后拦腰抱起那个小姑娘，顺着绳子慢慢地往下滑。因为只有一层楼的高度，且这个小姑娘很轻，她才敢这样下去。楼下的人先接住了她的脚，几人齐力支撑着，将她们安全地放了下来。落地后，仁义抱起那小姑娘，走向门外等候的急救员。 楼下捡一支水枪，不要再增加楼板负荷了，尽快把火灭了。 把小姑娘放在了担架上，仁义才摘下面具，用力换了一口气。突然，他觉得袖子一紧，低头一看，那女孩拽住了他的袖口。仁义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摸了摸她的头，轻声安抚： 别怕，你没事了。女孩的嘴里含着呼吸气，没法开口，只能眨了眨眼睛，慢慢松开了手。 仁义转身返回咖啡厅，经理紧跟他左右： 队长啊，这火什么时候能灭啊？ 没蔓延到隔壁，很快就能灭了。 那我们要罚钱吗？ 你说呢？光我现在已经看到六处消防应急设施不过关。 队长，咱留个电话。 这种事儿不归我管。 仁义推开他，继续指挥他的战士们灭火。火势不算大，没多久就被扑灭了。由于控制妥当，也没有对隔壁餐厅造成损失。仁义把二班留下来检查残火和善后，自己带队先回去了。路上，他给医院打了个电话，询问伤员的情况，尤其是他最后救出来的那个女孩。得到的答案是，有几个中度烧伤，不算严重，大部分轻伤。吸入烟雾的还在观察，但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仁义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，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其他战士，大家纷纷鼓起了掌。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 哎，对了，比赛怎么样了？谁赢了？ 哇，我看看，法国2-1。 哟，居然赢了。 几个人带着一脸的烟熏和疲倦，兴奋地讨论起了球赛。 我说法国今年可以吧，你不信。 哎呀，谁知道啊，你看上半场踢的那个德行。